而这出好戏的几个主角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结局。平定福建之后，于大猷去了两广地区，就任广西军区司令员。那么在那里呢，他成功的讨伐叛乱，并获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右都督。那右都督啊，是一品大员呐。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真是有始有终，到了这个份上，莫名其妙的事情竟然还没完。他明明微官清廉，家里穷得不行，竟然被人告黑状，说他贪污腐化，只得回家休养。不久后再次出任福建总兵，没曾想几年后因为部下犯错被降职，之后又升官，万历八年去世，年77，追封左都督。折腾了一辈子，于大猷终于不再折腾了。虽然他一辈子都很莫名其妙，但他的丰功伟绩将永世流传。戚继光去了蓟门，17年后，当年那个巡逻的小军官又回到了这里，但他的称呼已改成了戚总兵。在这里呢，他将得到盟友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并发挥出自己最大能量。关于他的故事啊，还很长。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主角，而他的结局最为奇特，也最为悲惨。在胡宗宪被抓走的时候，徐渭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现在，他要担心的是他自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他十分清楚。作为胡宗宪的幕僚，他自然也难逃干系，但更让他痛苦的是自己梦想的彻底破灭。徐渭是有梦想的，他虽然诗词书画样样精通，却并不想做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他希望获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这才是他的真正抱负。当他成为胡宗宪的左右手，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时候，他曾一度以为自己的前程将会无比光明，然而转瞬之间，命运却再次将他抛入了深渊。希望已经落空，加上时有传闻说要把他抓去跟胡宗宪作伴，徐渭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试图自杀，具体方法如下：方法一，用斧头砍自己的头；方法二，用钉子钉入自己的脑袋；方法三，用锤子锤自己的肚子。要说奇人就是奇人，自杀也用这么奇怪的招数，但更奇怪的是，虽历经不懈的努力，他竟然还是没有死成。虽然他鲜血满面，长钉入脑，内脏出血，偏偏就是没死，创造了医学界的奇迹呀。所以也有人猜测他不过是为了避祸装疯自残而已，但如果装疯，他的本钱似乎也下得太大了。但总而言之，他吃了很多苦，却还是进了监狱。不过不是被胡宗宪牵连，而是因为杀人。由于在自杀中太过卖力，他一时错手杀掉了自己的妻子，悔恨之余被当地政府逮捕法办。看在他名气大，加上又是误杀，没有处决他，只是关进了牢房，这一关就是7年。后来他的同乡听说此事，设法营救，终于让他走出了监狱。此时啊，已是隆庆年间，天下已然大变，物是人非。50多岁历尽沧桑的徐渭看上去似乎比70岁的老头还要苍老。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外表落魄不堪的人，竟然就是当年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东南第一军师。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前程，连希望也已经失去，于是孑然一身的徐渭开始流浪。他游历全国，福建、直隶、山西，然后是冀州， 在这里呀，他再次见到了戚继光。徐渭平生为人孤傲，自负其才，经常蔑视他人，却唯独对戚继光礼遇有加。因为在他看来呀，此人极其生猛，其才不下于己，所以眼未之交。见到这位久别的战友，戚继光十分激动啊，他安排了酒宴招待老朋友，在酒桌上两个人把酒言欢。谈及徐渭将来的去向时，戚继光表示希望他能留下来在自己的军中效力，徐渭却只是笑而不答。戚继光是个机灵人，也就不再提起。徐渭并没有变，虽然落魄，虽然流浪，却依然是那个心高气傲的徐渭。于是话题回到了当年的平倭事略。精研兵法的徐渭开始畅谈天下名将。在他看来啊，自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为三人而已：戚继光、于大猷以及谭纶，其余的皆是泛泛之辈，不值一提啊。那么这里啊，提一下谭纶。此人虽后来的名气不如戚继光，当时却是戚继光的上级。这时节的谭纶呢，官拜济辽总督啊。他文官出身，喜好军事，从军30余年，极有谋略，且对敌作战勇猛，每次打仗都要亲自上阵。据统计，被他亲手杀死的敌人多达100人，可谓是杀人如麻呀。名将之誉，实至名归。戚继光同意徐渭的说法，却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说的没错，只是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第二天呢，拜别了戚继光，怀着好奇心的徐渭呢，出发前往辽东，他要亲眼见一见那个连戚继光也推崇备至的第四个人李成梁。在辽东，徐渭听到了这样一消息，时任辽东副总兵的李成梁家要请先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前去应聘。当看到眼前这个落魄的半老头子时，李成梁啊，差点准备让人给他盛点饭，让他赶紧走人。出于礼貌呢，他还是极有耐心地询问此人有何专长，能教些什么。兵法。当这个答案传到了众人的耳朵里时，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同时哄堂大笑。李成梁也禁不住笑了出来，自己就是武将，还要你这个糟老头子来教兵法。然而堂下的这个人呢，却丝毫不乱，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嘲笑他的人。李成梁却不笑了，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不久之前，冀州总兵戚继光曾派人快马前来报信，描述过一个类似的人。他改变了态度，小心翼翼地问道：阁下是从孟珠那里来的吗？戚继光号孟珠。徐渭微微点了点头。于是李成梁严词呵斥了那些无礼的部下，问出了第二个问题：阁下可是姓徐？在得到再次肯定后，他立刻迎下堂来，恭敬地向这位老先生行礼。旁边的人惊讶之极，都睁大了眼睛，但李成梁却清楚地知道，当他还是一个落魄秀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筹谋东南，名震天下。他把自己的长子李如松、次子李如柏叫到了身边，当面交给了徐渭，并叮嘱他们要用心向学，虚心讨教啊。徐渭啊，并没有辜负李成梁的期望，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将自己的文赋才学以及在那段抗倭岁月中所领悟的一切悉数交给了这两位少年。毕竟徐渭的这套理论和之前的先生教授的完全不同，特别是他所传的抗倭兵法， 似乎并不适用于对付那些平日纵横驰骋于平原之上的蒙古骑兵。李如松产生了疑问， 学这些有用吗？ 许巍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于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李如松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着徐先生教给他的一切。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不久之后，徐巍提出辞职，虽然李成梁百般挽留，他却依然离开了这里。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20多年后，朝鲜平壤，被追得只剩半条命的朝鲜国王李炎终于回到了他的王宫。而在此之前不久，这里还曾是亲朝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的指挥部。但现在他将在这里召开盛大的宴会，欢迎那个赶走日军将他接回王宫的人。蓟辽提督李如松如约前来了。作为元朝军指挥官，他率军自入朝以来连战连捷，多次击败日军小西行长部，歼灭了上万敌军，接连收复平壤、开城、平安、江原等地，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场危局。李炎十分崇敬李如松，对他的用兵之法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毕竟要没这位仁兄啊，估计他还不知道在哪个山沟里蹲着呢。但在他的心中也有着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于是借此机会他请教了李如松。 贵军如此善战，那为何之前祖承训将军会失败呢？ 李炎所说的祖承训是先期入朝的明军将领，但他作战不利，没多久就全线败退归国，与后来的李如松形成了强烈反差。李如松笑了笑，吩咐手下拿出了一本书展示在李炎面前。 治倭之策皆在此书之中也。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绩效新书》，作者戚继光。李炎大喜，看过了封面后准备从李如松的手中接过此书继续看内容。然而李如松面上保持着微笑，手却紧握此书缓缓地收了回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表示，这本书不能给你看。李炎没有勉强，却牢牢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后来命人到中国大量购买。绩效新书就此传入朝鲜以及日本。虽然李如松拿出了硬通货，但李炎仍有所怀疑。他接着询问李如松，难道打胜仗就只凭这一本书不成？李如松收敛了笑容，他郑重地告诉这位国王，此书是名将戚继光所写，书中总结了其当年与倭寇作战10余年的经验，专科日军，虽看似不起眼儿，却极难领会，要妥善运用，未经长期实践断不可为啊。而自己能熟悉其中兵法，却非此书所赐，因为该书尚未出版之前，他就早已通晓了其中的奥妙。于是李炎好奇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此书未成之时，你又怎能熟知书中兵法呢？ 很久以前呢，我的老师曾教授于我。李如松向着南方扬起了头，他十分清楚，在40多年前，作为自己的先辈，他的老师曾在那里与戚继光一起战斗，驱除倭寇，保卫家园。此时是万历21年正月，但李如松不知道的是，几乎与此同时，那个曾经教过他的老先生正躺在一所破屋之中，他已经卖光了所有的字画，贫病交加，且无人理会。不久之后，他带着满腔的悲愤，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年73岁。 徐渭传奇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已经顽强地坚持了太久，他的所有一切都将被载入史册，因为绝顶的才学机智和那些不朽的功勋。无论胡宗宪和徐渭结局如何，他们呢总算有过辉煌光明的时刻。然而对于徐阶而言，从头至尾他的生活都笼罩着重重黑雾。杨继盛死了，唐顺之走了，众叛离亲的场景再一次出现，手下纷纷另寻出路，没有人愿意依附于他，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严嵩作对。而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无疑是王世贞事件。王世贞被列入了严嵩的黑名单，其实啊，这位才子并没有得罪过严首辅，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在杨继盛死后，他帮助这位穷困的同学收了尸，并且还嚎啕大哭了一场。不过是帮人收了尸，不过是痛哭了一场，难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对于严嵩而言呢，答案是肯定的，反抗者要整，同情反抗者也要整。他把自己的矛头对准了王世贞，但王世贞是聪明的，他十分小心，没有留给严嵩任何把柄。但严首辅终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的父亲。说来很巧，恰在此时，王世贞的父亲王玉工作上出了问题，被革职查问。本来啊，这是个可大可小的事儿，但由于儿子的问题，严嵩横插一杠，竟然问成了死罪。王世贞慌了，他舍弃了所有的尊严和立场，即刻离职，赶往京城，直奔严嵩的家。因为他知道啊，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这个人的手中，包括父亲的生死。这招单刀直入也有些年头了，陆炳用过，严嵩也用过，现在是王世贞。不过可惜的是，这次他的工作对象不是夏言，而是严嵩。王世贞跪在严嵩的门口，日夜不息，不停地磕头求饶，不停地痛哭流涕。严嵩似乎也被感动了，亲自接见了他，当场表示此事不用担心，有我严嵩在，你爹自然没事儿。王世贞相信了他的话，但过了一段时间呢，不但没见到父亲出狱，刑部的同事还透风给他，说严嵩曾数次催促让他们赶紧结案，杀掉王玉了事。王世贞惊呆了，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思前想后，他决定用最后一个方法，一个许多人死也不肯用的方法。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一边扇一边哭，扇得脸部红肿，口中还不住呼喊，希望有人良心发现，帮他们救父亲。依然没有人理会他们，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这悲惨的一幕，但所有的人都没有出声，因为像杨继盛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一个月后，王玉被杀掉了，王世贞悲痛欲绝，却无计可施。严嵩再次获得了胜利，然而他没有想到，这其实啊，是他继杨继盛事件之后干的第二件蠢事儿。因为王世贞是个绝对不能得罪的人。要知道啊，这位王兄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却是大才子，他是文坛领袖，社会影响力极大，据说无论任何人只要得到他的称赞，就会名声鹊起，任何字画无睹，只要他说好，大家就认定是真好。用今天的话说呀，他是个有话语权的人。于是严嵩就麻烦了，能够捧得起自然就能踩倒人。此后的几十年中，除了个人文学创作外，他的主要工作都放在了骂严嵩上。他曾写就一本书，名叫《首辅传》，篇中大骂严嵩。由于他多才多艺，是文坛三栖明星，除了写书外，他还善于写诗写戏。这里面呢，当然少不了大骂严嵩，比如那出著名的《凤鸣记》，被后人传唱几百年，经久不衰。而严嵩就此与曹操并列，光荣地成为了白脸奸臣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对严嵩恨之入骨，在他的书中呢有一些歪曲事实的情况，但在我看来呀，与他曾失去的一切和他遭受的痛苦相比，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不过是身后骂名而已，对于当时活不烂跳的严嵩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他依然照吃照睡，骨骼好，身体棒。其眼目睹这一切的徐阶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严嵩竟然狠毒到了这个份上，竟然如此折磨一个同情者，作为一个老牌政治流氓，可谓是实至名归。作为流氓的升级版本，政治流氓是十分特别的，而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流氓混黑社会，砍死人后要受处罚进监狱，而政治流氓混朝廷，整死人后会接着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徐阶很清楚这一点，而他更清楚的是，要对付这个可怕的人，现在还远不是时候。所以从自打耳光的王世贞面前走过时，他没有停留，更没有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啊，在这股强大的势力面前，哀求或是愤怒根本没有任何作用。集聚力量，等待时机，他相信自己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更让徐阶确信，他选择了唯一正确的战略。在这些年中啊，徐阶不断的升官，不断的接受封赏，以至于他曾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嘉靖的全部信任。然而有一天，这个美丽的梦想就被无情的打破了。那一天呢，徐阶和严嵩一同进西院向皇帝报告政务，完事儿后徐阶准备掉头走人，却惊奇地发现严嵩并不挪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于是他开始放缓脚步。于是接下来他看见了这样一幕，嘉靖拿出来五色脂。什么叫五色脂啊？是一种炼药的原料，交给了严嵩，却并没有说话，严嵩也只是顺手收下，然后得意地看了徐阶一眼，扬长而去。面对了眼前这一切，徐阶尴尬到了极点，他开始觉得呀，在这两个人面前他不过是个外人而已。还是皇帝大人机灵，打破了这片难堪的沉默。你任职吏部尚书，应该关心政务，就不要做炼丹这类事情啦。嘉靖是笑着说完这句话的，然而徐阶却在那笑容之中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自从夏言死后，徐阶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吃苦受累，奉承巴结，只是为了在这座政治金字塔中不断进步，不断攀升，直到那最高的顶点，获得皇帝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除掉那个他恨之入骨的人。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来到了这个位置，距离最终的目标严嵩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这一步几乎是无法跨越的。自嘉靖21年严嵩入阁以来，他已经在皇帝身边度过了近20个年头。嘉靖已经习惯了严嵩，习惯了他的言谈举止，习惯了他的小心伺候。他们已不仅仅是君臣，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朋友。而他们之间那一幕默契的情景也告诉了徐阶，或许皇帝愿意提升他，或许皇帝愿意让他办事，但皇帝并不真正信任他。在这位天子的心中，自己不过是个办事员，绝对无法与严嵩相比。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严嵩强大力量的源泉。徐阶绝望了，但他已没有回头路，于是他再次弯曲了膝盖，向皇帝跪拜行礼：“臣愿为皇帝炼丹，望皇帝恩准。”原则不重要，尊严也不重要，无论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还是如来佛祖啊、基督耶稣，只要你信，我就不再反对，因为我要生存下去，要坚持到最后那一刻。我会继续忍耐，直到在将来的那一天，用绳索亲手套住那个罪大恶极者的脖子，让他血债血偿为止。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啊，徐阶干了这样几件事情。首先，他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做妾。其次，在内阁事务中，他不再理会具体事件，一切为严嵩马首是瞻，严嵩不到他绝不拍板。最后，他还舍弃了自己的上海户口，借躲避倭寇之名，把户籍转到了江西，就此成为了严嵩的老乡。严嵩绝不是一个容易相信他人的人，特别是徐阶这种有前科的家伙，但这几招实在太狠，加上几年的观察呀，他发现徐阶确实没有任何异动，于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放松警惕。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听话、服服帖帖的下属，似乎也没有必要过于为难，所以严嵩改变了对徐阶的态度，不再提心吊胆，对他日夜戒备。虽说他仍然不放心这个老冤家，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徐次府已不再是他的敌人。敌人已经不是了，却变成了仆人。在当时的内阁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严嵩说了算，即使有人找到徐阶，他也从不自己拿主意，每次都说要请示上级。根据明代规定，内阁学士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等级之分，到底谁说了算还是要看个人。所以当年张聪虽只是阁员，却比首辅还威风，而现在徐阶已经是从一品吏部尚书兼内阁次辅，遇到事情居然连个屁都不放。慢慢的啊，他开始被人们所鄙视，讥笑他毫无作为，胆小如鼠。于是不久之后啊，督察院御史邹应龙找上了门，他满脸怒容，一见徐阶就亮开嗓门大声说道：“尚书大人每日坐在家中，想必不知外面如何议论阁下吧？”邹应龙字云清，嘉靖35年进士，时任督察院监察御史，在不久的将来啊，他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而作为一个新晋官员，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老牌政治家徐阶的信任，并成为他的嫡系， 除了他为人正直、厌恶严嵩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王学的忠实门徒。既然是同门中人，自然是无话不说。他极为愤怒地告诉次府大人，外面的很多大臣呐，都在讥讽他胆小怕事、唯命是从，不过只是严嵩的一个小妾而已。在当年，这句话大概是骂人用语最为狠毒的。昔日诸葛亮击司马懿出战，用的无非也就是这一招。按照邹应龙的想法，听到此话的徐阶应该勃然大怒，跳起来才对。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副依旧面带微笑、神态自若的人，于是他再次愤怒：大人如此置若罔闻，难道你不记得杨继盛了吗？当这句质问脱口而出的时候，邹应龙惊恐地发现，那个微笑着的好好先生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露杀气的人。我没有忘。徐阶用一种极为冷酷的语气回复了他的训斥：一刻也没有忘记过。等待只因值得，隐忍只为爆发，要坚信呐，属于我们的机会终会到来。徐阶就这样在屈辱和嘲讽中继续胆小怕事，继续唯命是从，继续等待着，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嘉靖37年3月，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几时中吴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张冲纷纷上书弹劾严嵩奸贪误国。在明代啊，弹劾是家常便饭，似乎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在于，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首先，这三个人是在同一天上书的，如果说没有预谋，很难让人相信。而继杨继盛死后，弹劾严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敢触这个眉头的人也越来越少。这三位仁兄突然如此大胆，如果不是受了刺激，自然是受了指使。至于何人指使，只要查查他们的档案就能找到答案。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吴时来、张冲都是徐阶的门生，到底是谁搞的鬼，白痴都能知道。严嵩感觉自己上当了，他意识到了这是徐阶精心布置的一次打击，但他不愧是政坛绝顶高手，立刻想出了对策，一面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而暗地里却密奏，表示其背后必定有人暗中指使。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谋划的应对，因为严嵩十分清楚，这位皇帝啥都不怕，就怕阴谋结党，一定会命令追查。果然，嘉靖很快下令把三人关进了监狱，严刑拷问，一定要他们说出主谋。但这三位兄台敢于弹劾严嵩，自然是有备而来，被锦衣卫往死里打，却打死也不说。案件查不下去，只好认定他们是心有灵犀，自觉行动，全部都发配充军去了。对于这个结果，严嵩虽不太满意，但也就凑合了。在他看来呀，自己成功地击退了徐阶的进攻，获得了胜利。然而严嵩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以徐阶的智商应该知道这种弹劾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事呢？所以答案是他错了。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他，而是徐阶，因为这不是一次进攻，而是试探。徐阶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在不久之前，他找来了吴时来、董传策和张冲，安排他们上书弹劾，并向他们事先说明，这是一次必定失败的弹劾，而他们可能面对免职充军甚至杀头的后果。三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因为一个完全相同的信念和目标。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弹劾无效，他们被发配边疆， 然而这只是严嵩所看到的那一面，此事的另外一个结果他却并不知道。嘉靖已经不耐烦了，虽说他并不会因为弹劾而触发严嵩，但长年累月他都要为这位仁兄擦屁股，处理骂他的公文，正如一些史书所记载的那样，上随未留之，然自是一烧严嵩矣。而且严嵩还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以嘉靖的聪明，就算没有证据，自然也知道这次弹劾是徐阶所指使的，随做了个样子，把三个人逮捕入狱，最终却还是从宽处理，发配了事。如果他要处理徐阶，随便找个由头就是了，根本不用什么证据。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徐阶在皇帝心目中地位的提高，它意味着当徐阶和严嵩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庇护将不再属于某一个人。老奸巨猾的严嵩只看到了对他有利的那部分，而徐阶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一切，他清楚地知道决胜的 雨归故里，春风不是路，从身书记此身在何处，飞鸽流弹只随经历中错付，而今皆化尘土。与雨青葱的往事破土长出，长在阡陌已被一人的墓。当我拨开眼前寂寥的雨，敲开恩渡，残碑是岁月磨平的书。谁在龙间地影里等我，且悠悠情河一腔热血，今日何人说心埋秘密的我，巍巍的前朝一度早就不复，天中流金古也已成熟，斑驳雕栏透过海上的眼前似模糊，我嗅到故土又芬芳如初。谁在龙间送此诗歌，夜我唱出了秋色，西风凛然吹向我，袖间寻的灰烬里一片凝血故人影，是放弃同人无玄机，谁在远方记住每个和我往事好男儿，阵阵蝶起曾上车山河，纷飞无尽战火里彼此泯灭的回忆，任岁月烙印下不去。 清朝明年春，李廷烟不等，知晓烈酒醉得深， 共月赴上台恨，王孙做书人，是则太多浮沉。